变成了乐园，我们之间转了一大圈，相同的终点会发现，所有的心愿我们实现。心愿会实现。

为了离开家，故乡载满忧愁和愁，只剩下沧桑蜡炬冬夏。我走了那么长的路，慢慢来，总能走到天涯。心爱的姑娘不同路，祝福她，目送她离开吧。 有没得到，沮丧了三秒，但经历之后，至少我变得更好。有人嘲笑，有什么大不了，走着伤心明星上马拉松长跑。这个世界不

It's how I got all this way on my own. I'm trying to find out. I'm trying to find out. I'm trying to find out. I'm trying to.

夜森林的墨绿色，像烟火，看似光环，却悄然盛开寂寞。 名字，哎哎，一起喝茶就是。 里风化。加油！我想带着。

让你的一天元气满满。活力 Music，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But you